今日要同大家继续系讲马可福音系第三章，记唔记得第一章讲咩啊？系救主嘅介绍，系嘛？第二章系上个礼拜应该记得噶啦，系救主嘅挑战。嗱，今日要同大家讲嘅系救主嘅权柄。嗱，经文系记载喺度马可福音三章二十节至到系三十五节。十六节嘅经文吓、短短地，不如我哋大家一起读一读，好唔好啊？耶稣进了一个屋子，众人又聚集，甚至他连饭也顾不得吃。耶稣的亲属听见，就出来要拉住他，因为他们说他癫狂了。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又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耶稣叫他们来，用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赶出撒旦呢？若一国自相纷争，那国就站立不住；若一家自相纷争，那家就站立不住；若撒旦自相攻打纷争，他就站立不住，必要灭亡。没有人能进壮士的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必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亵渎的话都可得赦免，凡亵渎圣灵的却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这话是因为他们说他是被污鬼附着的。当下耶稣的母亲和兄弟弟兄来站在外边，打发人去叫他。有许多人在耶稣周围坐着，他们就告诉他说，看啊，你母亲和你的弟兄在外边找你。耶稣回答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弟兄？就四面观看那周围坐着的人说，看啊，我的母亲，我的弟兄，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我们见到短短十六节的经文是带出了一个是权柄的问题。我们见到由第一章至到第二章，耶稣基督是不断咁样系侍奉人，做咗好多好多系医治，做咗好多系赶鬼嘅事。嗱，呢啲都唔系嗰啲犹太人嘅领袖系能够否定嘅，因为咁多人见到，佢哋都见到耶稣基督有医治嘅能力，有赶鬼嘅能力，佢哋唔可以否认。所以唯一可以做嘅系乜嘢啊？当佢哋唔能够否认嗰件事，佢哋就去问他的权柄，质问他的权柄，说他医治，说他赶鬼，不是由神而来的权柄，而是由魔鬼撒旦那里而来，是由别西卜而来。那我们 不妨先看一看别西卜是一个怎样的，是什么的名字。记不记得我们讲这个启示录的时候，其实也有提过别西卜的，就是鬼王，他就是撒旦的另外的一个称呼。别西卜又名巴力西卜，大家记不记得巴力啊？巴力其实就是偶像来的，所以他的名字又叫做巴力西卜，其实是腓利士人的一个神来的。犹太人是认识这位神，这位神亦都是被供奉为是乌蝇的神、苍蝇的神。讲启示录的时候跟大家讲过，在列王纪下一章二节是曾经这个名字是出现过，就是巴力西卜。讲到阿哈王，以色列王阿哈王死了之后，由他的仔阿哈谢是做皇帝，亦都是给了我们些少的背景，就是说当时那些是摩甲人是背叛了是以色列人。这位阿哈谢王，他在到楼上的栏杆那里跌了下去，于是跌了下去之后就病了，一病不起， 他就很担心，于是他就走去派了一个使者，走去哪里？走去以格伦。以格伦是什么地方？原来以格伦是腓利士人的地方，是腓利士人最不便的一个城市，是距离耶路撒冷大概是22里，在耶路撒冷的西边。咦，他去以格伦做什么？去求问这一位巴力西卜的神，究竟我是能不能够痊愈？哇，你想想耶和华听见这件事高不高兴啊？当然不高兴。所以耶和华派了是以利亚先知，就去找这位使者，就去问他，难道我们以色列是没有神吗？你要走去腓利士，走去求问他们的神巴力西卜。于是他就跟这位使者说，由于亚哈谢不信以色列的神，由于他去求问腓利士人的神，所以他这个病一定不会好，他一定不会由他的病床那里能够起翻身。直至亚哈谢的的确确是就这样就死了。犹太人很忌邪的，见到这些东西他们很害怕，所以他们怎么叫这个巴力西卜的神叫他做粪便之神？他们不想是好像亚哈谢这样去供奉这位神，叫了他做粪便之神，哎呀，这么污糟，这么噁心，不要去信他。其实如果你看回希伯来文，士卜就是西卜，士卜就是粪便，两个字是很相似的，所以他们就是用了这个相似的字来到改了这一位巴力西卜就是粪便之神。你想想这班犹太人的领袖，这班文士叫耶稣基督做别士卜，你想想这个是不敬和亵渎是有多大，可想而知。今天我们见到要讲的是第三章的经文，刚才读了，如果你留意经文的话，你会见到有四个故事，有四件事。马可是很喜欢将字摆在一起，然后反映出是一个是故事出来，一个是信息。英文来说，很多人叫马可做三文字，很多时候就好像三文字两块面包中间夹住的东西，就是我们所讲的首尾的结构。所以英文来说，很多神学家说，诶，这个又是马可的三文字。我们上次记不记得我们讲了是一个马可的三文字，五件事记不记得？就是一个瘫子，还有耶稣基督医好了瘫子。第二件事是什么？耶稣基督同税吏吃饭。第三件事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是他们是没有禁食。第四件事是耶稣基督的门徒经过的麦田怎么插了那些麦水来吃。第五件事是什么？第五件事就是医好了这个手枯干的人，带出了个什么信息？就是耶稣基督新的教导是跟那些传统人文士法利赛人的教导是不同。文士和法利赛人教导就是要坚守律法以致得救，耶稣基督的新教导是不同。今天的经文四样东西也都是带出一个很有趣的信息。第一件事是什么？是耶稣基督是入了间屋里面，当时有很多人等着他医治，等着赶鬼，耶稣基督忙到连吃饭都没时间。于是文士说什么？喂，你看看他饭都不吃，当然是癫了，他当然靠别西卜来到是医治赶鬼，所以被鬼上身，于是他是饭茶饭不思，神志不清，他一定是癫了。耶稣基督在第二件事怎么说？答回他们，耶稣基督的回答就是说，我和撒旦不是一家的，撒旦不会是驱逐撒旦的，如果是一国里面有纷争的话站立不住的，一家有纷争的话都会散的。他又做了一个比喻，就是说如果我要入一个壮士的屋企去拿他的东西，我一定要先制服这个壮士。这个壮士是谁？是撒旦。拿他什么？那些污鬼啊。耶稣基督要赶鬼的话，等于是要入一个壮士的家去拿壮士的东西，先要制服 这个壮士，先要制服撒旦。第三样事，耶稣基督就说，你亵渎我好了，你不要亵渎圣灵了，你亵渎圣灵，你将会永不得救。第四件事，讲到耶稣基督的家人，他的母亲，他的弟兄来到找他，耶稣基督说，谁是我的兄弟，谁是我的母亲，一切是遵守神旨意的人都是我的母亲，都是我的兄弟姊妹。嗱，呢四件事如果大家睇上嚟，好似有啲關係，但係睇唔出到底個關係喺邊度。嗱，其實將呢四件事連埋一齊嘅係一個字，就係別西卜入邊嘅西卜，好有趣。喺度列王紀，喺度列王紀啊上八章十三節，西卜呢個字係用作係殿宇。解釋是殿宇，一個宮殿。所以這個西卜這個字其實的解釋是什麼？是一個家，是一間屋。我們先看看第一件事。第一件事就在這裡，馬可福音三章二十節，哇，耶穌基督入了間屋裡面，很多人等著他醫治，而當時他連飯都沒有時候吃，被人說他鬼上身，被人說他是癲狂了。經文那裡說有耶稣基督的亲属，亲属这个字原文是解释一些很亲密的人，其实是家人，多半是用在家人。大家就看得到为什么跟这个家字有关，就是跟这个西卜这个字有关。在马太福音十章二十五节，耶稣基督有另外一个教导，一个比喻，他就是说学生不能够是大过先生，他说仆人不能够大过主人，他说家人不能够大过家主，他就做了一个是比做了一个比喻。马太福音十章25节，他说若果他们骂家主是别西卜，何况是他的家人。其实这里耶稣基督是用了个相关语，因为西卜这个字，别西卜的西卜这个字可以解释家的嘛。本来耶稣基督是家主，而家被人闹做别西卜是鬼王，何况是他的家人。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就是跟个家字有关，跟他的家人是有关。另外第四样嘢是讲什么？耶稣基督的家人，他的母亲，他的兄弟来找他。耶稣基督说，哪个是我的母亲，哪个是我 的弟兄。跟住佢话，一切遵守神旨意嘅人都系我嘅母亲，都系我嘅兄弟姊妹。其实呢度又系讲咗个家字，大家有冇见到啊？所以系上首尾有个呼应。马可亦都系好俾心机，加埋两样事，呢两样嘢骤眼睇上嚟都系有关耶稣基督负面嘅。呢两样系咩啊？第一就話佢癲狂咗啦，癲狂係負面㗎，雖然我癲癲地，啲人話我癲我都唔高興㗎，所以係負面嘅。呢一個就係第一個負面嘅嘢。講耶穌基督嘅癲狂，馬太福音同埋路加福音冇講嘅，只有馬可福音先至有講。所以見得馬可係有心係加埋呢件事喺入面。第二件對耶穌基督似乎是負面的是什麼？是他好像不記得了，不認得他的媽媽，不認得了他的家人，他的兄弟是誰，似乎也是負面的。馬可就是將這兩件事放在一起，又是做了一個馬可的三文字，就是這個首尾的結構。這裡的信息很簡單，就是所謂家人，我們做基督徒，不是說我做了基督徒之後我的子女都變基督徒，亦都不是說我爸爸媽媽是基督徒我就是基督徒。每個人都要有自己的信心，每個人都有自己和神的關係，所以說是家人未必是真正是相信。那怎樣才是相信呢？是遵守神的旨意。这个就是想带出这个信息出来，每一个人都应该跟神有一个关系， 每一个人都应该是遵守是神的旨意。但我们看了第一件和第四件事的关系，亦都看了这个信息之后，我们要看看中间夹住最重要的经文是讲什么东西。中间夹住的经文其实是三章二十二至到三十二节，耶稣基督就解释了说，他不能够是赶撒旦，不能够是赶出撒旦，不能够鬼打鬼的。所以如果你是一家有纷争，不能够是长久，你一国有纷争都是会散。跟着他就讲了入壮士，记不记得啊？入壮士的屋要捆绑壮士才可以拿他的东西。其实这里指出了是什么？耶稣基督的权柄是高过撒旦，耶稣基督是制服了撒旦，才能够将那些乌鬼赶出人的身体。这个就是第一个信息。在约翰一书三章八节，约翰亦都是写了以下的经文，他说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原来我们每一个人，当我们未接受耶稣基督之前，我们是属谁的？都是属魔鬼。我们每个人犯罪都是甘愿甘心去犯罪，我们每个人都是属魔鬼。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战胜了魔鬼，以致我们能够脱离罪的捆绑，以致我们不再成为罪的奴仆，是成为神的儿女。所以这一节经文耶稣基督解释怎样捆绑壮士，怎样去拿壮士家中的东西，是表明了耶稣基督自己是战胜了撒旦。下面那个是第三个故事，是二十八节至到是三十节。耶稣基督说什么？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世人一切的罪和一切涉俗的话都可以赦免，凡涉俗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乃要担当永远的罪。咦，好奇怪喎，他突然间讲讲下自己的权柄，讲了去圣灵。这一件事，这一节的经文在圣经里面其中是一节最被人误解的经文。有很多人觉得什么叫做涉俗圣灵啊？看回个古仔来讲，就是那些文士闹耶稣基督是别西卜嘛，是涉俗他嘛。所以很多解经家就说，因为耶稣基督和圣灵是同等，是三位一体同等的嘛，所以你闹耶稣基督的时候就等于涉俗了圣灵。这个是很多解经家都这样解，但其实不是的。我们其实马太福音里面解释得很清楚，马太福音有同样的经文。如果我们真的涉俗了耶稣，涉俗了神，就不能够得救的时候，相信世界上很少基督徒，很多基督徒未变成基督徒之前，相信都有涉俗神，有涉俗耶稣基督的。如果你说涉俗了就不能够做基督徒，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基督徒存在。马太讲得很清楚，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一至到三十二节，他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人一切的罪和涉俗的话都可得赦免，唯独涉俗圣灵总不得赦免，凡说话干犯人子的还可得赦免，唯独说话干犯圣灵的今世来世总不得赦免。讲得很清楚的，一切的罪都可以赦免的。有很多杀人犯，有很多杀人放火的人，他们可以得赦免的，他们只需要是接受耶稣基督，他们的罪是可以得赦免。虽然他们在地上仍然有惩罚，但是他们在灵里面能够得到赦免。这里也都说任何涉俗的话都可以赦免的，所以刚才说涉俗了耶稣基督，涉俗了神就不可以赦免，不是真的。任何的话都涉俗的话都可以赦免。这里又讲得更加清楚，犯干犯人子的都可以赦免。你涉俗了耶稣基督，耶稣基督说不要紧， 可以赦免，但你最紧要唔好涉足圣灵。好奇怪哦，点解啊？头先讲个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应该同等地位噶嘛？点解圣灵有特别嘅呢件事系唔可以涉足圣灵？圣父、圣子同埋圣灵都系同等地位，但我哋要知道系有唔同嘅工作。头先耶稣基督已经喺上边嘅经文讲咗自己嘅工作噶啦，就系佢战胜咗撒旦，佢喺度十架上高战胜咗撒旦，佢制服咗撒旦，呢个系耶稣基督嘅工作。咁圣灵嘅工作系乜嘢？圣灵嘅工作就系要我哋每一个人认罪悔改。喺度约翰福音十六章八节话，圣灵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点解要为罪啊？因为我哋每一个人都系罪人，要得救、要认罪悔改、要接受耶稣基督，首先要明白我哋系罪人嚟嘅，罪嘅公价系死。点解为义啊？因为呢个义唔系我哋嘅义，呢个义系耶稣基督嘅义嚟嘅。那义嘅为不义嘅顶罪啊，那义嘅为我哋钉咗十字架，以致我哋嘅罪得赦免，呢个系义，所以我哋要接受义，所以系为咗义。点解系为审判啊？因为如果唔系有耶稣基督嘅义，我哋每一个人都会遭受审判。罪的公价就是死，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以致我们接受了神的义，接受了耶稣基督的义，我们就不会遭到审判，这个审判就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我们要为罪，我们要为义，要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这个很重要，没有人能够是信主除非我们自卑，自己责备自己，除非我们真的认识自己是一个罪人，除非我们真的认识耶稣基督这位义者为我们所做的，除非我们真的接受了而能够是逃避审判，每个人都是抵死。所以我们是应该是自己责备自己而接受圣灵。当我们同人家传福音的时候，圣灵就会不断地感动对方。很多时候不用怕的，我们说哎呀，传福音我又口绝舌笨，不懂讲嘢，但是圣灵的工作来，我们只需要是将好消息带到给对方听。圣灵是会感动对方，但是圣灵感动就未必对方会就立刻相信，但是圣灵会在他身上不断地工作，直至到最后这个人说我不接受，咁佢就真真正正係涉足咗圣灵。嗱，好多时好不幸呢啲事发生嘅时候，多数好多时都係呢个人病床上高，仍然都唔肯接受。嗱，到嗰陣时就真係涉足咗圣灵。所以见唔见到头先我哋所讲嗰个首尾嘅结构嘅中间，係讲出咗耶稣基督嘅工作同埋圣灵嘅工作。耶稣基督嘅工作就係战胜撒旦喺十架上，是捆绑了撒旦，而圣灵的工作就是要劝我们是相信，而不信的人就真正是涉足了圣灵，就是讲出了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工作。而那为什么说今世不得是赦免，来世都不得赦免？而这里不是讲轮回，佛教就讲轮回，这里不是说哎呀今世我做人不得赦免，哎呀，来世我做咗只猪，仍然都不得赦免，唔系咁解。来世系咩啊？来世系当你死后进入另一个世界。记唔记得同大家讲启示录啊？唔理你系义人，唔理你系罪人，我哋同样一样喺度末世系会复活，系有审判。嗱，呢个就系来世嗰阵时，仍然都唔能够系被赦免，唔系话死咗就一了百了。而家有好多人你同佢传福音啊，佢会同你讲：哎呀，我今世尽情享乐，死咗咪一了百了咯。唔系咁噶，圣经话今世不得赦免，来世都不得赦免。 要讲翻转头，头先话西卜呢个字解释家、解释殿宇，亦都同我哋而家讲嘅好有关系嘅。讲殿宇，记唔记得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至到二十，哥林多后书六章系十六节，系讲咩啊？讲我哋嘅身体系殿宇嚟嘅，我哋身体系神嘅殿宇嚟嘅。当我哋接受咗耶稣基督做我哋嘅救主，圣灵就入住呢个殿宇啦。所以同我哋今日所讲，头先所讲嘅西卜，仍然都系讲翻呢个字。你知唔知道，原来我哋未接受耶稣基督之前，我哋身体入面有好多好多好多罪，好多唔系属于神嘅嘢，都系属于呢个世界，都系属于撒旦嘅嘢。头先记唔记得撒旦讲啊？头先记唔记得耶稣基督讲？撒旦讲，耶稣基督讲，哇！耶稣基督话，若果佢一个人要系攞走壮士嘅嘢，佢先要点啊？先要制服呢个壮士。耶稣基督就系制服咗撒旦，以致系攞走咗我哋罪嘅捆绑。所以我哋未信之前系属撒旦，信咗之后我哋就属系基督，我哋就属神，所以我哋就有圣灵系入住喺我哋嘅身体入边。我哋就系咁样，唔再做系撒旦嘅奴仆，而做咗系神嘅儿女。头先我哋系讲咗系赶鬼，记唔记得啊？呢个故事嘅开始就系耶稣赶鬼，俾人话佢系靠别西卜赶鬼。不妨讲一讲赶鬼或者鬼上身。我以前系侍奉一间系教会，曾经系有鬼上身，系有一个女仔，有时敬拜嗰阵时候，你见到佢就会鬼上身。一鬼上身，佢就会胡言乱语，佢系会神志不清。我哋头先系讲咗，记唔记得话，我哋唔涉足圣灵接受耶稣基督嘅人，我哋身上都有咩话？都有圣灵啊！如果我哋身上面有圣灵，能唔能够系被鬼上身？能唔能够被鬼上身？系唔能够噶。有鬼想上身嗰阵时，圣灵系唔会俾呢只鬼上身。咦？咁点解你头先话你喺旧教会嗰阵时敬拜有一个女人会鬼上身？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可能性就系唔系真嘅鬼上身。佢是假的。第二个可能性就是佢不是真的基督徒。鬼上身是真的。梗是有些东西是假的。一是佢鬼上身是假，一是佢就是假的基督徒，才会鬼上到佢身。冇几耐呢位是女士就冇再嚟嗰间教会。所以我不知道最后究竟是查到佢是怪假的鬼上身，还是佢是一个假的基督徒，冇人知道。所以我哋值得庆贺，我哋做基督徒系唔会俾鬼系上到身。讲翻转头，马太福音亦都有讲今日嘅故事，就系讲文士同埋法利赛人去挑战耶稣基督嘅权柄。今日嘅经文我哋头先见到啦，喺马可福音个重心喺边度啊？嗰嚿马可嘅三文字嘅重心系讲出咗耶稣基督嘅工作同埋圣灵嘅工作。主要的经文就是说不可涉足圣灵，是吗？但马太福音亦都有一个首尾的折扣的。马太而且又讲多了很多东西的。因为今天是跟你讲马可，不是讲马太，我不会讲得是 很仔细。马太的重心啊，很有趣，是文士和法利赛人去挑战耶稣基督的权威。他们说你给我们看一个神迹，你俾我哋见到你嘅神迹，我哋咪相信你嘅权柄咯。耶稣基督点讲啊？喺度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九至到四十节，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嘅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嘅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约拿在鱼的肚里面三日三夜，其实是什么？ 代表耶稣基督会是死后三日复活。其实这个就是最好给这些犹太人领袖看的权柄神迹。因为怎样，所有的人死了都没有复活过，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复活。因为怎样，因为他是神，所以他能够复活。他亦都是初熟的果子，给我们见到将来我们信了，我们亦都是能够复活。马太不单止是讲这个尼尼微的故事，亦都是指桑骂槐去骂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说那些不信的人，他说他们要凭他们的话来到定他们的罪，将他们和尼尼微人来到比较，又有一个首尾的结构。记不记得尼尼微人，就是约拿先知和他们传福音，以致他们全个城改变了，他们信神以致悔改。这里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就是说你们这班文士法利赛人，这班不信的人，同埋尼尼微人比较一下，人家信了，你们都没信。耶稣基督还说，将来尼尼微人是要审判那些不信的人，因为尼尼微人是信了，他们得救。我们看到在这个马太的福音也都有讲到那些文士法利赛人是毁谤耶稣基督，说他是靠别西卜来到赶鬼，亦都有讲到耶稣基督的母亲和他的弟兄来到探望他。马太就带出一个讯息，亦都是好似马可那个，就是说耶稣基督说，我和撒旦不是一家的，和我一家的人是什么？是遵守天父旨意的人。这个是马太带出来的讯息。另外马太亦都有讲涉足圣灵的，但是他是跟另外一个古仔是做一个首尾的结构。这个古仔就是七个恶鬼上身，在这里马太福音十二章四十三至到四十五节，说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寻不着，于是说，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收葺好了，便去另带了七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末后的境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里我们见到是很有趣。马太说什么？马太说这个乌鬼离开了第一次讲是人的身体。当这个乌鬼再回去的时候，马太说什么？回到这个乌鬼所出来的屋里去。又是一次，见不见到和那个西卜的关系？人的身体是神的殿宇，身体亦都是一间屋，就是好像这个乌鬼那样，他住在这个人的身体里，离开了这个人身体，他又回到这间屋那里。这个代表什么？为什么马太会将他和不要涉足圣灵摆在一起？因为涉足圣灵的人是没有神的灵在里面，就是刚才所说乌鬼是可以上身。这个人很明显是使到这只乌鬼离开了他，因为他打扫干净他间屋。这个是代表一个人不是靠神是来到洁净自己，而是靠自己的能力。有很多人说，我使乜信耶稣基督啊，我自己做好人啊，好像佛教咁，好像回教咁，我做好人就得啦，我做好人我唔犯罪咪得咯。有短的时间你的确是可以洁净你的屋企，洁净你的身体。但是当你的身体是没有被东西充满的时候，始终的人都会想找东西来到充满。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亦都是因为这样，我们绝对是需要接受耶稣基督，以致圣灵是充满了我们。当圣灵充满了我们之后，我们就没有多余的地方来到给其他的污糟东西走入我们的身体。这个就是靠着自己来到洁净自己， 他靠着自己来到是成为一个好人，部分时间赶走了那些罪，但是最后怎样？七只乌鬼比以前更厉的乌鬼上他身。嗱，呢度唔單止唔一定係講係鬼上身，呢度其實係講罪。一個人係可以靠自己嘅能力，係潔淨自己，係攞走啲罪，但係最終因為冇聖靈喺佢入邊，始終最後係比先前更加差，犯罪係犯得更加厲害。嗱，呢個就係馬太要講俾我哋聽嘅一個信息。今日我哋結束嘅時候，不妨我哋係睇一睇，回顧一下我哋今日所睇嘅經文。今日我所講嘅係咩呀？猶太人嘅領袖話耶穌基督係別西卜。我哋話西卜呢個字係好有意思，西卜呢個字係解釋屋，係解釋我哋嘅殿。究竟我哋呢個殿邊個係權柄，邊個係有權柄？记不记得我说这个是救主的权柄、今天的信息。究竟我们这个殿宇是哪个话事的？是哪个有权柄？是属于撒旦呢？还是属于是圣灵？如果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人，我们就是没有涉足圣灵，我们这个殿就是由圣灵来到话事，由圣灵来到充满。如果是涉足圣灵的人，他們是由撒旦來到做主，由撒旦來到當權，就是好像剛才說那個趕走身體烏鬼的人，結果最後七隻烏鬼上身，是更加厲害。那麼我們有聖靈在我們身上，值得感謝神，但是不要忘記這個信息裡面有另外一個信息的，就是說什麼？怎样做耶稣基督的家人？怎样做耶稣基督的家人？记不记得？是遵守耶稣基督，是遵守神，是遵守神的旨意。这一个才是耶稣基督的家人。每一个是接受圣灵入我们身体的，都应该是遵守神的旨意。问题就是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在看神的旨意之前，我们先看看为什么我们 要遵行神的旨意。今天的经文讲得很清楚，马可福音是7章35节，说凡遵行神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要成为神的儿女，成为耶稣基督的家人，我们是要遵守神的旨意。另外一节经文在马太福音7章21节，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在这里末世将会有很多人不明白，会问耶稣基督，喂，我是基督徒来的，为什么我不能够进入天国啊？耶稣基督会说，我从来都不认识你，因为你一路都没有遵行我的旨意。是很重要的。不是我作出来，这个是圣经里面是这样教导。在末世会有很多人会问耶稣基督的，为什么我不得救？我是基督徒来的，我有受洗的。我甚至可能有些人会是去每个礼拜去教会，为什么我不能够是入天国？耶稣基督会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你没有遵行我的旨意。我们看看什么是神的旨意。在罗马书12章2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第一点我们要做到的，就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所追求的不是我们所要追求，这个世界追求的有很多东西都是不等使，不是一个基督徒所应该要追求。第二样是什么？在帖撒罗尼前书4章3节，说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陷。神是要我们圣洁。第三样，彼得前书2章15节， 因为神的旨意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所以行神的旨意是怎样？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我们是 要圣洁，我们不要是人行人陷，而且我们是要行善。还有怎样行神的旨意啊？在这里马太福音六章十节讲到是主祷文，等阵我们结束的时候又要念主祷文了。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先求神的国，然后其他的才会加给我们。这个是马太福音里面所教。在帖撒罗尼前书五章十七至十八节又说，我们要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我们要不住的祷告，是要凡事是谢恩。在彼得后书三章九节说，主所应许的尚未成就，有人以为他就是淡然，其实不是淡然，乃是宽容你们，不顾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我们是要有一个传福音的心，因为耶稣基督，因为神话，我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是悔改。所以我们怎样要求神的国，我们要不住的祷告，要凡事的谢恩，我们还要去传福音，因为神话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悔改。最后一样就是以弗所书五章十七至十八节话，不要作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我们每个人应该是被圣灵充满。记不记得头先讲，不要是涉足圣灵。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应该都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但是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被圣灵充满的。我们可能仍然是被其他东西充满，但是不是被圣灵充满。怎样能够被圣灵充满啊？我们就要是顺服圣灵，要服从圣灵。有很多时候圣灵会跟我们讲话的，有些事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应该做的，圣灵会说不要做了。有些事我们是应该要做，圣灵会跟我们说应该去做了。但我们听不听圣灵的说，还是我们没有理到圣灵，我们顺服了第二样东西，顺服了这个世间所顺服的东西，还是我们顺服圣灵。顺服圣灵的人就会被圣灵充满，以致我们是能够行出神的旨意。愿我们今年又是新的一年，新的一年做什么？大家立志，我们应该是要顺服圣灵，要被圣灵充满，以致我们是可以是行出神的旨意。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主要我们实在感谢你是给我们马可福音，实在感谢你给我们见到有云彩一般的见证，有这么多的信息是在这里面。主要我们感谢你是给我们看到，我们这些是被圣灵充满的人，都是有圣灵在我们的，被圣不涉足圣灵的人都是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被圣灵充满，而能够是行出神的旨意。主要愿我们都能够是让步，让我们能够是顺服服从圣灵，听圣灵在我们生命当中细小的声音，帮助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愿我们是能够是将一切的荣耀颂赞是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